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。万历十九年九月，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，最终得到批准，回乡隐退，大乱就此开始。这个申时行在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说朝廷很乱，但等申时行走了，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。首辅走了，王希爵不在，按顺序呢应该是许国当首辅，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，一看形势不对，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，只剩王家平了。万历不喜欢王家平，王家平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，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呢提出辞职。然而啊，万历没有批，还把王家平提为首辅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么个烂摊子，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，好歹就是他了，内阁总算有个人了，但一个还不够，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啊。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，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，所以在临走时啊，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高，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卫。哎，这个人是安排十分有趣啊，因为这两个人呢兴趣不同，性格不同，出身不同，总而言之吧，就没有一点共同语言，但事后证明呢，就是这么个安排，居然撑了七八年。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呐。班子定下来了，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，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，申先生啊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，现在申先生走了，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。万历二十年正月，真正的总攻开始了。礼部给事中李宪可首先发难，上书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，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，半字不提册立二字，全篇却都在催这事儿，半点罢免都不留啊，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，一气之下借口都不着了。册立已有旨意，这厮偏又来烦扰，好生可恶，降级调外任用。其实说起来啊，李宪可不是什么大人物，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，可万历万没想到啊，就这么个小人物，这么点小事儿，他竟然没能办得到，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家平给退了回来。作为朝廷首辅，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，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，这种权利叫做封还。封还就封还吧，不办就不办吧。更可气的是，王首辅还振振有词， 这事儿我没有错，是皇帝陛下错了，因为李宪可没说册立的事，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，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，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，所以啊，这事儿我不会办。真是要造反了，刚刚提了首辅，这白眼狼就下狠手啊，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，气急败坏之下，他放了王家平的假，让他回家休养去了。万历的幸福生活就此拉开序幕。 几天后，礼部给事中钟宇正上书支持李宪可，经典语言如下： 李宪可的奏书我是赞成的，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。 万历啊，满足了他的要求。又几天后，礼部给事中舒鸿绪上书发言如下： 言官是可以出发的，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，发配南京。 再几天后，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书支持李宪可、钟宇正等人，相对而言呢，他的奏书更有水平，虽然官很小，因为他就七品官啊，志气却很大，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， 总计五条，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：皇帝陛下，你做事皇长子失学，有辱宗社祖先。万历气疯了，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，并拉到午门打了100仗。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。别人也就罢了，可惜孟先生偏偏是阳光，干的是本职工作，平白被打，实在有点冤。于是大家都愤怒了。请注意啊，这个大家是有数的，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：内阁大学士赵志高上书，被训斥；吏科右给事中陈尚相上书，被革职为民；御史邹德勇、户科都给事中丁茂训、兵科都给事中张栋、刑科都给事中吴之家、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修、理科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书抗议。万历大怒，将此六人降职发配。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如果加上最初上书的李献口，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，他就免掉了12位当朝官员。这一伟大记录，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能打破。事办到了这份上，皇帝疯了，大臣也疯了，官夫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，铺天盖地的到处扔，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年书白读了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只为一句话：可以丢官，不可丢人。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，礼部员外郎董嗣成、御史贾明儒、御史陈女谟再次上书支持李献口，万历即刻反击，董嗣成免职，贾明儒发配，陈女谟发工资。那么事情闹到这里啊，到底卷进了多少人啊？我也有点乱，但若以为就此打住，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啊。几天后呢，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书了，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。谁知没多久，吏部尚书蔡国桢、侍郎杨石桥又上书抗议，而这一次啊，万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实在骂不动，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啊。王家平也坐不住了，他终于出面调停，向皇帝认了错，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。想法本来是好的，方法却是错的。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老冤家呀，顿时恢复了战斗力，下书大骂：自你上任，大臣狂妄犯上，你是内阁大学士，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，反而风缓我的批示，故意激怒我，见我发怒，你又说你有病在身，回家休养。国家事务如此众多，你在家躺着心安吗？既然你说你有病，就别来了，回家养病去吧。汪家平终于理解了申世行的痛苦。万历20年3月，他连上8封奏书，终于回了家。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，大臣的一句话可能毫无作用，万历的一道圣旨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。然而万历失败了，面对那群前赴后继的人，他虽然竭尽全力，却依然失败了，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。当他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，王家平走了，言官们暂时休息了，接班的赵志高呢比较软，不说话。万历呢正打算消停几天，张卫又冒出来了。这位赐福大人再接再厉，接着闹啊，今天闹出阁讲学，明天闹册立太子，每天变着法的折腾皇帝。万历同志终于顶不住了，如此下去，不被逼死也被憋死了，必须想出对策。考虑再三呢，他决定去找一个人，在他看来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。万历21年，王希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 首府。要说这王喜爵啊，字元玉，是苏州太仓人。嘉靖41年，他28岁，赴京赶考，遇见申时行，然后考了第一。几天后参加殿试，又遇见了申时行，这次啊，他考了个第二。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了申时行，不外乎两点：一是长得不够帅，二是说话不够滑。帅不帅不好说，滑不滑是有定论的。自打进入朝廷，王喜爵就是块硬骨头。万历5年，张居正夺情，大家上书闹，他跑到人家家里闹，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拔刀自尽。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大家在场下吵，他跑到场上哭。万历6年，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，大家都庆贺，他偏请假说我家还有父母，实在没有时间工作，要回家尽孝。张居正恨得直磨牙呀。万历9年，张居正病重，大家都去祈福，他不屑一顾。万历10年，张居正病逝，反攻倒算开始，抄家闹事翻案，人人都去踩一脚。这个时候他却说，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？他虽为人不正，却对国家有功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？万历13年，他的学生李直想搞倒申时行，扶他上台，他痛斥对方，请求辞职。3年后，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，有人怀疑作弊，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，回家待业。13年后，他下了台，儿子才去考试，会试第二，殿试第二。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，所以在万历看来，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喜爵了。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，到京城一转悠就把情况摸清楚了，随即开始工作，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，大意思是说，目前情况十分紧急，请您务必在万历21年册立太子，绝不能再拖延了，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。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万历再没敢随便找人修电脑，是专门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。可王喜爵刚打开信就傻了眼，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：看了你的奏书，为你的忠诚感动，我去年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，但是注意这地方，但是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，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，立嫡不立长。我琢磨了一下，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，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？是封太子还是封王？如果封王，那就是违背了祖训；如果封太子，那就有2个太子了。我想来想去，想了个办法，要不把我的3个儿子一起封王，等过了几年，皇后没生儿子，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。这事儿我琢磨好了，既不违背祖制，也能把事办了。很好，你就这么办吧。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，很明显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，觉得自己不够分量，把老祖宗都搬了出来，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，有相当的技术含量。现解析如下：按老规矩要立嫡子，就是皇后的儿子，可是这皇后没生儿子，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，如果我立了长子，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？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，我也不知道，与其就这么拖着，还不如把现在3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，到时再不生儿子就立太子，先封再立，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。 王希爵初一琢磨就觉得这事儿有点悬，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。思前想后啊，他也和了稀泥，拿出了两套方案。方案一，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，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方案二，按照皇帝的意思，三个儿子一起封王，到时再说。附注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。上当了，彻底上当。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，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。事实上，万历真正的目标不是皇长子，而是皇三子。万历喜欢郑贵妃，喜欢朱长洵，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立太子。搞三王并封，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，地位就平等了，然后就是拖，拖得大家都不闹了，事情呢也就办成了。至于所谓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，那也是句废话，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的万不得已啊。总之，王希爵算是上了贼船了。万历立即选择了这第二种方案，并命令王希爵准备执行。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，万历21年正月26日，万历突然下发圣旨：我有三个儿子，长幼有序，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，所以等着皇后生子，一直没立太子。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，特将皇长子、皇三子、皇五子全部封王，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，没嫡子再立长子。事情就这样定了，你们赶紧去准备吧。圣旨发到礼部，当时就炸了锅呀，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没听到风声，实在太不正常。于是啊，这几位领导一合计，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。这下连内阁的赵志高和张卫也惊呆了，什么圣旨，什么三王并封，搞什么名堂啊。很明显呢，这事儿就是王希爵办的。消息传出，举朝轰动，大家都认定朝廷啊又出了个叛徒，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皇后了，生儿子压根儿就是没影的事儿，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。大家都能看出来，王希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看不出来，分明就是通谋助纣为虐。回头再说皇帝，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，到时候竟然又不认账，搞个什么三王并封，我们大家眼巴巴的盼着你又玩的花样，你当你耍猴子呢？两天之后，算账的人就来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。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哟，

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，已经没用了，什么发工资、降职、免职、充军，大家都见识过了，还能吓唬谁？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，皇帝下的圣旨，内阁又没有封还，按说是不能不办，可是照现在这个局势，如果真的去办，没准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。想来想去啊，搞了个和稀泥方案，三王病封照办，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。方案报上去，万历不干，三王病封就位不立太子，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？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，也就没啥说的。礼部主事顾允成，工部主事岳元生、光禄寺丞王学增等人继续上书反对三王并封。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，理都不理，随他们去。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，不理的照样不理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局面一下僵持不下。大家这才突然发现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，王希爵。这事儿既然是王希爵和皇帝干的，皇帝又不出头，也只能拿王希爵开刀了。先是顾云成、张辅之等一群王希爵的老乡上门劝他呀，认清形势，早日解决问题。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希爵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，现在情况很复杂，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，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。王希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，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，没法讲道理，就差打上门来了。当然一点也没差，打上门的终究来了。几天之后，礼部给事中史梦麟、工部主事岳元生一行五人来到王希爵办公的内阁，过来只干一件事儿，吵架。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不错，史梦麟首先发言，就三王病封的合理性、程序性一一批驳，有理有节，有根有据。事情到这儿还算是有事儿说事儿，可接下来就不行了。因为王希爵自己也知道三王病封是个烂事儿，根本就没法办，心里理亏，半天不说话。对方一句句的问他，半天都不答，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，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 岳元生即刻回答，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，别无商量。接着一句是皇帝要问，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。 王希爵气得不行，大声回复，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？ 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， 然而岳元生回答的声音却更大， 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，充军也好，亭长也好，你看着办。 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，王希爵也没办法，只好说了软话，请你们放心，虽然三王病封，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。首辅大人认输，岳元生却不依不饶，跟上来就一句，那是礼部的事，不是你的事。 谈话不欢而散，王希爵虽然狼狈不堪，却也顶住了，死不答应。 因为虽然骂者众多呀，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。这事儿看起来很简单，万历耍了个计谋，把王希爵绕了进去， 王大人背黑锅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，王希爵先生虽然人比较实诚，也是在官场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，万历那点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，之所以同意三王病封，是将计就计。 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病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巩固下来，然后借机周旋，更进一步逼皇上册立太子。在他看来啊，岳元生之流都是白净无压，整天吵吵嚷嚷， 除了瞎咋呼，啥事也干不成，所以他任人笑骂，准备忍辱负重，一招翻身。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，庶吉是李腾芳就算一个。李腾芳啊，是湖广湘潭人，啊，就是今天的湖南湘潭。从严格意义上讲，他还不是官，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，就有了朝廷的悟性，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希爵的秘密。他的这封信是当面交给王希爵的。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个人，可刚看几行字，就把他给拉住了。公欲攒成上亿，巧借王峰转作册立。太深刻了，太尖锐了。于是王希爵对他说：“请你坐下来，好好谈谈。”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希爵的部署。王大人，你的打算是对，但请你想一想，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，你还能在朝廷待多久啊？万一你退了，接替你的人比你差，办不成这件事儿，负责任的人就是你。王希爵沉默了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含着极大的风险，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，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。李腾芳走了，王希爵没有松口，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，但王大人心里有了谱，打死也不说。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。王就学是王希爵的门生，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，一进老师家门就哭，边哭还边说：“这件事情啊，就是三王病疯这件事情，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，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呀。”王希爵却笑了：“你放心吧，啊，那都是外人乱说的，我的真实打算都通过密奏交给皇上，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，也能明白我的心意。”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。然而王就学没有笑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老师啊，别人是不会体谅你的，一旦出了事儿，会追悔莫及呀。”王希爵打了个寒战，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，那就是如果将来册立失败，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，必然会收拾掉自己。而如果皇长子登基，即使他知道密奏，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，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，犯不着感谢谁，到时三王病疯的黑锅只有他自己背。所以结论是，无论谁胜利，他都将失败。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，那叫傻子。王希爵啊，不是傻子，自然不做。万历二十一年二月，专程拜访了万历，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：撤回三王病疯。这下万历可不干了，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，现在你要洗手不干，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，怎么够意思？你要收回此意，既无异于认错，如果你认错，我怎么办？我是皇帝，怎么能被臣下挟持？话说得倒轻巧，可惜王大人不上当。你是皇帝，即使不认错，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我是大臣呢，再跟着趟浑水，没准儿祖坟都能让人给刨喽。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， 王希爵偏一口咬定不干了。死磨硬泡没办法，大臣不支持，内阁不支持，唯一的亲信跑路，万历只好收摊了。几天后他下达谕令，三王都不必封了，再等两三年，如果皇后再不生子，就册立长子。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啊，一点也不消停，接着起哄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皇帝陛下你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，皇后怎么生儿子？不想立就不想立，你装什么蒜？这万历又火了，先是辟谣，说他今年已经见过皇后，夫妻关系不好，纯属谣言，同时又下令内阁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一律严惩不贷。这下子王希爵为难了，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，大臣他又得罪不起，想来想去一声叹息，我也辞职吧。说是这么说呀，可是皇帝死都不怕，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，他已然明白，在手下那群疯子面前一丝不挂十分危险，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，才好平安过日子。于是王希爵惨了，大臣轰他走，皇帝不让走，夹在中间受气，百般无奈之下，他决定拼一拼，找皇帝面谈。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，却似乎很忙，王希爵请示了好几个月，始终不见回音，眼看要被唾沫淹死，王大人急了，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，终于万历21年11月，他见到了万历。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，与会者只有两人，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但出于某种动机，估计是保留证据吧。事后王希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。等了大半年，王希爵已经毫无耐心。陛下，册立一事始终未定，大臣们议论纷纷，烦扰皇上，希望陛下早日决断，大臣自然无辞。这个烦扰皇上啊，他说得很客气，实际也包括他自己被烦扰了。这万历倒还想得开， 我的主意早已定了，反正早晚都一样，人家说什么都不耐事。 不耐事？感情挨骂的不是你？可这话又不能明说，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。 陛下的主意已定，我自然是知道的， 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啊，偏要大吵大嚷，我为皇帝受此非议深感不忿，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，要平白受这份嫌弃啊。 球又踢过来，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，一脚传了回去。 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只担心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。王希爵气懵了， 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儿搞了三王病疯，闹腾了足足半年，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，还真是不要脸。既然如此，就得罪一了。 陛下，您这话几年前说出去啊还过得去，现在皇子都13岁了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 从古至今，既是百姓家的孩子，13岁都去读书了，何况还是皇子？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。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，毫不动怒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 我知道了。” 王希爵仍不甘心，继续劝说万历，但无论他讲啥，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，全无反应。等王大人说的口干舌燥，气喘吁吁，没打招呼就走人了，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谈话是完了，但这事儿没完， 王希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，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书。因为这封奏书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，威胁。他写道：皇上此次招对，这招对啊就是谈话的意思，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，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，若毫无结果，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，我即使粉身碎骨，全家死绝，也无济于事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我和你谈过的话，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，如果没给我个结果，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，我完蛋了，你也得下马。这是硬的，还有软的。臣进入朝廷30余年，一向颇有名声，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，实在是痛心疾首啊。王希爵是真没办法，可万历却是王不吃秤砣，铁了心的对着干，当即写了封回信，训斥了王希爵，并派人送到了内阁。按照常理啊，这个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，因为他虽为人刚正，却是个厚道人，从来不跟皇帝闹，可这一次是个例外。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，内阁的张卫恰好也在，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，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。王希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，看完后王希爵倒没什么，他反而激动了。这位仁兄二话不说，当即怂恿王希爵即刻上书驳斥万历。有了张卫的支持，王希爵似喝了几瓶二锅头啊，胆儿也壮了，针锋相对写了封奏书，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。王希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因为这个万历虽然顽固啊，却很机灵，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，无非是有内阁支持。现在王大人反水了，如果再闹下去，恐怕事情啊就没法收拾。于是呢，他终于下圣旨，万历22年春，皇长子出阁读书。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，王希爵如释重负，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，但已出阁读书，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。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儿，王希爵办成了，按说这也算个政绩工程，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着，直来直去，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，别说换名义，少个字儿都不行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，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的，闹个不停。再加上另一件事，王希爵真的是无路可走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支离洒江南上行处，何时不知数丝经已枯，长城后独住不见人归故。世人道江南雨天下午，又怎知十年不再情已故。何时心口数尽殷勤物，却看见十里红妆长脚舞。世人道江南雨天下宿，又怎知天定放永云烟覆。何时是指定不入仕途，今朝饮酒作乐成世俗。世人道江南雨天下苦，又怎知红尘侠气难渡。何时炊烟烟几为芜湖，眼前只人酌又令谁出。是花开遍布黄泉路，何时树下读书念诗赋，闲却了小道人归本殊途。世人道江南雨天下苦，又怎知烟雨蒙蒙道路阻。是花开风吹落树朵，何竟相对过面如妄图。世人道江南雨天下暮，又怎知暮去照了颜色故。何时空此生不能相助，闲云此只盼君能渡此途。世人道江南雨天下处，又怎知一念为君人心服。也是落花无斗到尽，这江南痴情江南。 闲闲霓裳烟波。